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事务长崔世珍12月2日发表一篇文章，指责了朝鲜会火上加油的第三次对国民谈话。